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的9月6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事故路段，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有事故，队尾排到马甸桥；北四环北辰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东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北苑桥；反方向林翠桥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事故，队尾排到了建亭桥；西五环晋源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衙门口桥。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服贸会建筑企业签约53亿大单，展示先进建造技术； 北京方面，人力社保局发布2项人才目录，释放紧需人才需要，认可境外软件开发人员、滑雪教练等职业资格； 天津职业大学升级校园一卡通系统，智慧支付更便捷； 河北方面，河北省第六届旅发大会召开在即，邯郸市交通运输局加快重点观摩路段和区域环境整治力度； 国际电讯，阿富汗塔利班称拿下最后一省； 美国佛州枪击事件致4死1伤，凶手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服役。 文体方面，为满足观众参观需求，服贸会每日预约名额将增加公众开放首日的14万张票。 30余家文博单位亮相文旅服务专题。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年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首次设立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倡导赋能金融创新，推动包容增长。今天上午，服贸会新闻中心召开赋能金融创新，推动包容增长2021年国际金融服务中心联合展区新闻发布会。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从会上了解到，多国机构对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表示关注和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共邀请到全球15个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36家代表机构出席，深度分享各自在金融服务、创新投资、可持续金融等领域的最佳实践，探索与中国的更多合作机会。国际金融中心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傅成刚在发布会上介绍，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这次特别邀请到全球8家和特色的国际交易所，各家机构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宣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关注。 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他们毫无疑问，他们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机会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那所以说，第一点，他们就觉得未来国际投资者能通过什么方式有更多的机会投资。第二一个期待呢，这个交易所里面有创新，未来的 ESG 影响力投资，它的元素在哪里？那在这里面能不能把全球现在最为关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标准也容纳进来？第三一个，他们的一个期待呢，其实很更长期的，就是说在这北京证券交易所里面，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它是不是比其他的交易所更加的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想大家的信心是在这里的。 傅申刚认为，提出在首都打造北京证券交易所更多的是需求驱动，这对于未来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是基础性的一项工作。 它的定位其实更多的你能看到是促进创新、促进普惠，在效率基础上促进公平，是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去筹融资。任何的独角兽，任何的大的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做起来的，谁来帮他们？ 那现在这样一个资本市场形态的新的交易所的出现，其实就是给予了他们机会。这其实体现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走向。我想首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表率来，是市场需求驱动的，同时呢，也是国家和整个我们社会和产业发展所需求的。我觉得它会让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和它的再定位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有动力。 此外，本届服贸会上，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还与合作伙伴联合发布了国际金融中心法治创新建设和全球主权财富管理的研究报告，以及支持了若干重要项目的落地和发起。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在首钢园区举办2021年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活动，会上发布了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和两区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认可境外的软件开发人员、滑雪教练等职业资格，释放北京两区建设急需人才的重要信号。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两区建设的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将由两个板块构成，第一个板块重点产业领域人力资源开发目录，今年我们增设了技能人才急缺紧缺的职业目录。 在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高峰论坛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荀连忠发布了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这个目录重点关注了重点产业领域人才和技能人才急需紧缺职业。 重点领域更多的聚焦我们急需的，像我们北斗导航、5G、智能制造、技能人才急需的这些需求呢，我们更多的聚焦医药健康、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制造业的相关的领域。 论坛上，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市人才局联合发布了两区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认可了82项境外职业资格， 涉及金融、教育、科技服务、体育运动等十个两区建设重点领域，如金融分析师、精算师、软件开发人员、滑雪教练等职业资格，覆盖美、英、德、法、新加坡等15个国家和地区。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副主任曾福林介绍， 比如说我们的专业人才满足65岁，包括一些高精尖行业能够扩大到70岁，另外我们一些外籍的青年人才进一步的落地到北京，基于这个免除工作经历，他们在境外的工作经历视同于在境内工作，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便利的措施。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局长石小刚介绍，北京对符合条件的国际人才可提供办理出入境相关业务的便利化服务。 在办理出入境业务时，可办理有效期5年以内的多次签证或居留许可，符合条件的可纳入办理永久居留便利通道。口岸签证政策恢复以后呢，可以向公安机关的口岸签证部门申请口岸签证。 翻腾跳跃的巡检机器人 AR 体验家装地下管廊，在2021服贸会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主题展上，一批应用于建筑领域的先进科技亮相。同时，北京企业也在保障民生、一带一路等重点项目签约合作中成果丰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你看他家有个扳手，他家提示要用拿个扳手去把那个脚阀拧紧，在这样子。 在主题展的互动体验区， VR 家装体验项目的现场负责人陈义军正在帮观众体验如何安装一个马桶。陈义军说，这将成为培训装修工人的新方式。 从如何把这个排水管锯开，直到把这个玻璃胶打完，这个马桶安装完，包括如何安装一个热水器，如何安装一个空调，只要你想学他都可以教。 体验之后，观众李先生说， 三维体验比较好，身临其境，工具都比较逼真，感觉真的是自己在装修一样。 在旁边的展区，一台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表演行走、跳跃和翻跟头等动作。建源未来城市投资发展公司董事长李明说，这样的机器人已经应用于延庆冬奥赛区和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地下管廊里。 机器人身上可以搭载一些智能的传感器，包括视频监控设备，实时的把周围环境的数据传输到后台。 主题展上，企业也寻找到了更多的合作机会。本次服贸会上，首开集团获得意向融资200亿元，专项用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领域。首开集团城市更新事业部深深介绍说，目前集团作为实施主体，正在参与景山街区的申请式腾退工作。 在腾退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进行这个平房院落的改造，引入恢复性修建和保护性修缮。要腾退出来的这些平房院落，我们还进 进行空间的改造以及功能的提升，补足周边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短板。 北京建工集团和直布罗陀政府签署了合同额为5亿英镑的合作协议，作为总承包商，参与当地老年公寓、酒店、填海、停车楼、游乐场等15项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截至5号，在服贸会上签署的一带一路及境外工程项目总签约额已达到53亿元人民币。 作为2021年服贸会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板块，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今天上午在国家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论坛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电动化，在节能降耗方面稳准狠发力。一起来听报道。 十三五期间，北京 PM2.5 年均浓度从2015年的每立方米80微克大幅下降至2020年的每立方米38微克，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五年里，空气中污染天数也从43天减少到10天，成绩举世瞩目。十四五期间，随着碳达峰、碳中和开始布局，北京的生态环境改善也随之进入了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认为，持续调整能源结构首当其冲。 未来北京在节能提高能效上还会有提升空间，本身的这个资源利用用足的情况下，西部的这个可再生能源、风光产生的这个绿电要尽快的去考虑。 除了布局新能源外，移动源攻坚治理依然刻不容缓。论坛上，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宝宪解析了本市现阶段大气 PM2.5 组分。他说， 整体来看的话，本能源解析呢呈现的特点是区域传输和本地排放16开，区域传输是占40%，对于占到60%的本地排放来讲呢，还是主要来自于移动源占为首位，占到46%，还是咱们北京市下阶段治理的一个重点。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李翔在论坛上发言表示，节能和降耗也正是本市“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治理稳准狠的发力点。 就是我们的北京市的这个能源占比，基本上建筑的这个耗能超过了50%，占最大的公共建筑这块，我们是下一阶段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同时呢，就是如何在控制化石能源的使用上，北京市的这个思路呢，就是禁煤、减气、少油，通过电动化的方式我们车辆的电动化，我想会是成为一个主旋律。 此外，今年7月16号，全国启动了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抓住北京作为全国科创中心的优势，合理布局碳市场，科学融碳也是一个重要契机。 深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天津将104家重点企业纳入排放权交易市场，推动企业节能降碳，实现绿色转型。请听天视新闻中心记者杨宇、房泽玲的报道。 按照天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要求，全市104家年排放量在2万吨以上的企业被纳入排放权交易市场，涉及电力、钢铁、化工等8个重点行业。环保部门根据所属行业和企业历年来二氧化碳排放的数值，给这个企业年度排放配额，配额每年都会动态调整，如果超额排放，企业需要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购买碳配额来实现履约，如果排放低于配额，也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多余的额度，利用这种交易制度促进企业节能降耗。目前新一年度碳排放履约工作已顺利完成，履约率连续6年达到100%。经过数据分析发现，最近2年通过市场调节作用，电力、钢铁等行业的减排效果明显。 这说明呢，就是企业参与碳市场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提升了，然后这个碳市场的这个市场机制减排的这个作用呢，发挥得更加充分了。 作为全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之一，自试点建设以来，天津控排企业的碳排放总量从1.4亿吨下降到1.2亿吨。减排的同时，天津还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通过植树等方式增加林业碳汇总量，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最近，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就把津南、武清2个区的林业碳汇项目纳入交易主体。 2个区呢，将给天津市的碳中和工作呢提供180万吨的林业碳汇。经过审批以后呢，可以在交易所呢挂牌交易，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具体实践。 银保监会办公厅今天发布消息称，银行业保险业纠纷在线诉调对接系统正式上线。这套系统将建立起人民法院裁判工作与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工作总对总在线对接机制，今后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解决相关纠纷。 据银保监会披露，2020年以来，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累计成功化解纠纷超过150,000件，帮助消费者实现经济利益210多亿元。银保监会介绍，在线诉调对接系统集合了法院的审判调解资源和银行业保险业纠纷化解资源，具备在线音视频调解、在线出具调解书、在线进行司法确认等多项功能，并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平台互联互通，实现了调解数据网上流转，进一步破除了调解工作的空间限制，节省流转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为银行保险消费者提供更为便利的一站式掌上解纷服务。 同时，通过在线诉调对接系统，各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银行业保险业纠纷案件在线发送至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开展调解。行业调解组织可以在线分配案件，跟踪调解进度，统计调解数据。调解员可以在线组织各方音视频调解。银行保险消费者则可以在线参加调解，在线确认调解结果，足不出户在线解决与银行保险机构的争议纠纷。 近期，北京法院第一张带有交款二维码的执行通知书从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出，为当事人提供了方便快捷、智慧精准、多样化的交款方式，这也是北京互联网法院为民办实事、科技赋能司法的有力实践。 据了解，二维码扫码支付方式的交款二维码随一案一账号实时产生，及时绑定，并可实现执行文书自动打印，交款二维码生成采用加密技术，防止信息盗取及篡改。 而且后台能够自动校验账户有效性、安全性高，确保交易全程安全可控。此外，还可实现微信便捷支付，同时支持扩展其他支付方式，彻底改变传统的输入银行账号、开户名、开户行进行打款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了账户信息输入错误造成按款退回的问题。 由北京海淀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主办的2021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开幕式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展示中心举行。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全市首份区级人才资源白皮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才资源统计报告。到2020年底，海淀区人才资源总量为197.6万人，占全市的1/4。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全市首份区级人才资源白皮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才资源统计报告2020》指出，到2020年底，海淀区人才资源总量为197.6万人，占全市1/4。海淀区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数量是全市的1.8倍，创新动能强劲。海淀区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73.5%，高出全市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高学历成为海淀区劳动者的主要特征。人才结构中，最多是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占全区人才比例超过90%。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近35%，超过全市平均水平。2020年，海淀区人才贡献率为64.3%，比全市平均水平高9个百分点。另外，2021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关村科学城科学家创新服务平台合作签约仪式。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和重点领域科学家领衔的产业创新平台合作，聚焦对产业链条的补足、产业转化的促进以及产业资源的整合，助力科学家项目落地转化，促进区域产业发展，营造更为完善的产业生态。 由天津市河西区与甘肃省崆峒区、庄浪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联合举办的2021年金城所至协作同甘东西部协作产业节于8月24日盛大启幕。近日，产业节文旅直播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崆峒山画上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活动中，多位嘉宾组成的文旅代表团8月24日从甘南自治州卓尼县博鱼旅游标杆村广场发车，以自驾趣味旅途的形式打卡 3D 生态文旅点，探访乡村振兴示范村，走进现代化产业基地。 途经卓尼县大峪沟、养蜂基地、启航电商中心、民俗文化风情街等地，累计行驶了2300多公里，实现了高原土蜜蜂、野生蕨麻、青稞米、茂源、淀粉、庄浪、红富士苹果等特色产品在京东电商平台的直播推荐，累计开展了文旅直播7场61个小时，平台累计观看量2432万，累计点赞量1086.5万。 下一步产业节还将在疫区两县开展新经济新农人星火培养计划系列活动，以培育新农人为主要目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河北沧州任丘市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打造15米志愿服务工作圈，提升农村治理能力。详细情况来听河北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所谓15米志愿服务圈，即志愿服务小队所包连的前后邻和对门，对门的前后邻5户，与其距离一般在15米以内，被包连的村民遇到大事小情均可以找队长们帮忙协调。季家铺村村民王玉赏： 我们家2019年就开始翻建这个房子，因为跟后邻吧他不同意，通过志愿服务队的这2个小队长多次上门去调解的，调解成功了，非常感谢志愿服务队。 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我们村有624户人家，这个每户啊，咱们都出一名志愿者，每个月呢，由咱们这个中小队长开2次会议，会议呢就是及时的将咱们党的政策及声音传到这个每家每户，完了同时呢，收集咱们百姓群众当中一些困难及问题，再由村委会呢去点对点的去帮助他们去解决去。 目前任丘市各村都成立了志愿服务大队、中队和小队，每家每户都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形成了拥有3000多名队员的志愿服务网格体系，以帮助农户解决实际困难1100多个，搜集需求340多条。任丘市永丰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杨建峰： 通过这个15米志愿服务圈的开展，让每家每户充分参与到了政府的各项活动和工作中来，提升了农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实现了联系群众、凝聚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良好效果。 皇城景山街区景东片区直管公房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也就是皇城景山街区2期项目今天启动。皇城景山街区按照分期实施、压茬推进的方式开展退租工作。1期项目及三眼景片区申请式退租于2021年6月5号结束退租签约。 本次退租片区位于故宫博物院东北侧，四至范围为东至北河沿大街、南至五四大街、景山前街、西至景山东街、北至人教社北墙、三眼井胡同、松柱院北巷，范围内涉及直管公房508户，多数房屋基础设施落后，居住面积狭小。此次退租工作由北京首开东城城市更新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目前1期项目申请式退租工作已圆满收官，2期项目继续遵循居民自愿、平等协商、公平公开、适度改善的原则，实施范围内居民可在完成相关手续的前提下提出退租申请，申请式退租将采取货币补偿方式，退租房屋补偿金额根据退租房屋市场价值总额扣除房屋重置成新价款确定，符合条件的居民可申请共有产权住房或公租房，对接的共有产权住房为通州区阳光家苑项目和朝阳区豆各庄项目。在退租签约阶段，居民可持相关材料办理退租签约手续，预计2021年11月初完成退租签约工作。 日前，天津职业大学对校园一卡通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师生校园一卡通服务的使用效果，推动学校向智慧校园迈进。 新的校园一卡通系统多样化支付成为新亮点，全新的在线支付方式与传统卡支付方式的结合，为学校师生提供了形式丰富、渠道多样的支付选择。这一系统配备聚合支付终端，集成了学校专属电子校园卡、支付宝、微信扫码消费功能，同时支持原实体卡的刷卡功能，预示刷卡同时增加了预约功能，师生可以通过电子校园卡进行水控预约使用，初步实现支付模块无卡化升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6号说，已经夺取全国34省中的最后一个潘杰希尔省。塔利班大约一周前开始向这一地区发起进攻，与退守潘杰希尔的反塔利班武装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交战。潘杰希尔地区一名不愿公开透露姓名的目击者告诉美联社记者，数以千计的塔利班人员5号到晚上6号凌晨占领潘杰希尔的8个地区。 潘杰希尔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东北方向大约120公里处。塔利班8月15号控制喀布尔后，潘杰希尔成为反塔利班武装最后据点，全国抵抗阵线在那里组建。全国抵抗阵线领导人之一马苏德5号曾表示愿意停火与塔利班谈判。这一组织发言人达什提当天在交战中死亡。 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掌权期间一直未能控制潘杰希尔。路透社报道，除地形易守难攻，潘杰希尔当时控制多条通往北部边境的供给线，而这些供给线已遭到塔利班掐断。按潘杰希尔省前议员努里的说法，塔利班切断了进入潘杰希尔的人道主义通道，他们不允许食物和任何东西进入潘杰希尔。 卡塔尔外交部5号说，卡方今后几天将每日运行航班向阿富汗空运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意大利外交部同一天宣布将把驻阿富汗大使馆迁至卡塔尔首都多哈。此前荷兰政府宣布把驻阿富汗使馆迁至多哈，日本政府等也表达了类似意愿。 路透社5号报道，由于与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特殊，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以来，卡塔尔成为塔利班和一些国家沟通的关键中间方。卡塔尔外交部说，一架载有医疗用品和食品的卡塔尔飞机4号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卡塔尔驻阿富汗大使到机场迎接。接下来几天，卡塔尔将每日向阿富汗空运援助物资。 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先前说，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后，卡塔尔将继续提供便利，协助在阿富汗的外国公民安全离开。卡塔尔的作用是在塔利班与美国之间，在阿富汗各方之间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阿富汗战争不仅给阿富汗当地带来了沉重打击，也给那些参与过战争的美国士兵带来了无法补救的伤害。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莱克兰市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导致4人死亡，1人受伤，枪手已被逮捕。当地警方说，嫌疑人曾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担任过狙击手，疑似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警方随后在事发居民区的两栋房屋内发现了一男两女以及一名婴儿的遗体，另外一名11岁女孩身中7枪，已被运往医院。嫌疑人还枪杀了一只家犬。波克县治安官贾德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枪手为33岁的男子布莱恩·赖利，无犯罪史，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曾参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赖利与受害者没有关系，为随机作案。 历时20年的阿富汗战争近日以美军仓皇撤离告终，战争留下的伤害引发关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8月18号说，共有2448名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身亡，20722人受伤，还有更多美国军人留下了战争的心理创伤。 路透社9月1号以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为消息源报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退伍军人中 20% 的人显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包括易怒或暴怒。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奥斯皮纳5号表示，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今年1月到6月在哥伦比亚报告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当中，有 53% 感染了变异新冠病毒谬毒株。 变异新冠病毒 B1621 于今年1月在哥伦比亚首次被确认，世界卫生组织将它命名为谬毒株，并于近日将其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毒株，其影响级别低于德尔塔毒株所属的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初步数据显示，谬毒株与贝塔毒株相似，会削弱抗体效力。 奥斯皮纳对当地媒体说，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快，对哥伦比亚是真正威胁。相关部门正分析该国8月报告的新冠确诊病例，以确定德尔塔毒株的感染比例。毫无疑问，这一数字正在上涨。 哥伦比亚是拉美第四大经济体，其5100万人口规模居拉美第三。截至5号，各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491万8649例，累计死亡125278例，现存确诊28396例。截至4号，该国共计完成超过3609万剂新冠疫苗接种。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5号表示，美国监管机构可能在9月20号前批准辉瑞新冠疫苗加强针，而莫德纳新冠疫苗加强针或许会延迟获批。美国总统拜登8月18号宣布，美国计划从9月20号起向公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针，以应对全美新冠疫情的反弹。 福奇表示，辉瑞公司已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提交新冠疫苗加强针审批所需数据，并很可能赶上截止日期，但莫德纳公司尚未完成这一流程。福奇说，如果美国开展加强针接种的话，他希望这两种疫苗都能获批，但如果莫德纳公司不能在9月20号前完成提交相关数据这一流程的话，那么莫德纳疫苗加强针就会延迟获批。 随着新冠疫情趋于缓和，以色列旅游部5号宣布，拟从19号起恢复接待外国旅游团。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要求入境旅客旅行团满足下列要求，人数在5到30人之间，所有成员需提交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显示启程前半年内已完成接种或接种过加强针，提交72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证明。入境后接受新冠血清检测，结果没问题后方可解除酒店隔离。 以色列红色名单所列疫情较严重国家的旅游团不得入境，包括土耳其、巴西等国。以色列目前仍不接待散客，除非前来探望亲属。以色列6号迎来一年一度的犹太新年假期，20日为期一周的祝棚节庆祝活动又将拉开序幕。这段时间以色列通常迎来不少犹太游客。 再来关注邻国日本大选。日本读买新闻6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自由民主党下任党首潜在候选人中，分管新冠疫苗接种事务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人气最高。另据读买新闻5号开展的民调，河野所获支持率为 31.9%， 同样排在第一位。 河野现年58岁，曾任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河野在年轻群体中人气较高，按共同社的说法，作为首相长期热门人选之一，河野并不掩饰想当首相的欲望，但自民党大佬们担心他心直口快、标新立异的性格可能不适合这一职务。 另一方面，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动向同样引人关注。作为日本连续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辞职后继续在党内保持影响力。日本媒体报道，安倍打算支持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5号确认，毅力号火星车成功采集到火星岩石样本。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社交媒体推特的账户当天以毅力号的口吻发布消息，在光照条件不错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看见我采集到的岩芯还在样本管里。推文配发了一张岩石样本在样本管内的特写照片。据德新社报道，岩芯样本仅比一支铅笔粗一点。 毅力号今年2月抵达火星，开始执行为期2年的探测任务，今年8月首次尝试采集火星岩石样本。 毅力号选择在耶泽罗陨石坑着陆，因为那里曾是一块三角洲，有可能在此发现过去微生物生命存在的迹象。 英国政府计划将卵子、精子和胚胎的冷冻期限从10年延长到55年。根据英国现行规定，人们冷冻卵子、精子或胚胎满10年后，必须决定是否用于生育或销毁，不能继续冷冻。 据《泰晤士报》6号报道，英国卫生部建议延长期限至55年，期间冷冻卵子、精子或胚胎者在每10年节点可决定是否用于生育、继续冷冻或销毁。这项计划需英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不过，英国卫生部说，延长期限的规定不应适用于所有情况。 根据现行规定，受疾病影响不能生育的英国女性可冷冻卵子55年，其他女性冷冻卵子满10年不使用则需销毁。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最初设置10年期限，因为当时技术只能保证冷冻卵子、精子或胚胎10年不变质。研究显示，新技术几乎可以无限期冷冻卵子，且卵子质量不受影响。 美国媒体4号报道，由于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与安全监管机构就客机质量检查方法存在分歧，波音787型梦想客机要恢复交付，至少得等到10月底。这一机型客机自5月起暂停交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昨天是2021年服贸会首个公众开放日。数据显示，5号服贸会会展会网上预约购票超过14万张。据介绍，5号服贸会共举办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40场，其中国家会议中心16场，首钢园区16场，线上8场。截至当天下午3点，纯线上参展企业4969家，同比增加60%，线上搭建展台6502个，上传展品30361个。 昨天服贸会展会网上预约购票超过了14万张，为满足广大观众的参观服务会需求，那服贸会执委会办公室决定增加每日预约名额，观众可以通过服贸会官网、官网 APP 和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观众可在每日下午的3点前预约第二天观展，登录平台预约窗口后，先绑定个人信息并填写健康筛查表，系统审查通过后即可预约参观。 在正在京举行的2021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区，30多家文博单位集中亮相，共同阐释文物创意生活主题。在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展位上，雕版印刷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北京艺术博物馆带来了凸版印刷和纺织机体验，中国电影博物馆则与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合作，推出电影拟音互动体验项目。在首都博物馆展位旁，举着薄聚力雪糕拍照成了流行。白塔寺展位上亮相的八宝吉祥手香包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 在京津冀博物馆文化创意展区，一本京津冀博物馆进校园示范项目指南成了主角。该项目是国家文物局的一项科研课题，旨在将博物馆资源与学校课程进行对标，结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有的放矢地开展博物馆教育。 中关村软件园、768创意产业园、嘉诚胡同创意工厂，10家优质发展、效益突出、创新活跃的北京市文化产业园区携80家园区企业代表亮相服贸会，用有用、有料、有言有趣的展陈内容讲述城市更新故事。 走进文化产业园区展区，红砖高楼、错峰砌筑的建筑群把观众的记忆拉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工作人员介绍说，园区原为新华印刷厂，2010年底启动改造，投入资金3亿元。接下来，园区计划引入物联网、AI 算法、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打造安全、舒适、智能、高效的新一代智慧园区。 其中，西电记忆文创小镇展区重点展现了老旧厂房建筑改造升级前后的对比。768创意产业园展区展示国有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文化科技产业园区的建设成果。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园展区通过牡丹 4D 动感模型驾驶器、5G 空中悬浮成像系统、AR 魔镜互动合影系统等互动体验。 阿尔法围棋是第一个击败人类职业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在2021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现场，挑战人类竞技电竞选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王者觉悟也频频接受观众的挑战。走进透明的 AI 电竞体验舱，坐在专业的电竞椅上，对着前方操作台，体验者可以操作游戏与王者觉悟对战。一战之后，舱内的大屏幕操作台上就会出现此战的数据分析。 王者觉悟虽非真人，但是在电竞圈里已是颇有名气了。去年11月，在专门为他发起的挑战赛中，他与人类选手共对战7276万局次，且胜率达到96.2%。同时，王者觉悟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习者。他名字的寓意是绝佳的领悟力，他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巩固前沿技术。服贸会现场连续几天内还没有人挑战王者觉悟成功，这位人工智能机器人还在期待更厉害的选手出现。 在正在举行的服贸会上，北京盛世顺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带来了两部最新的动漫作品《门神》和《筑梦冬奥》。其中《筑梦冬奥》中的布灵兔和加特熊的设计灵感分别来自于北京兔爷和大熊猫，憨厚可爱的形象吸引了不少现场观众流连驻足。 据了解，《筑梦冬奥》是该公司为北京冬季奥运会创作的主题动漫作品，创作团队希望以动漫形式普及冬奥历史，讲解冬奥运动比赛规则，营造浓厚冬奥氛围，鼓励大众能够更好地参与和融入冬奥。 另一部动画短片《门神》则是该公司继《秋实》《立秋》之后的第三部 8K 影片。影片将尉迟恭和秦琼两个经典门神形象搬上了荧幕，讲述了两个门神因为一些琐事互相争斗，忘记了自己本分和职责，最后两败俱伤，被人遗弃的故事。 近日，2021中国国际服贸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主论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京举办，产学研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会议，围绕数字新业态、文化新场景、产业新动能主题，从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优化升级三个维度，热烈探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的同频共振。 文化内容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文化业态现已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6个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1820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2.9%。具体到北京，全市规模以上的文化科技融合企业收入占文化产业收入比重连续3年达50%以上，可以说数字化已经成为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导演张艺谋以视频访谈形式发表见解，他认为观众也需要节目创新，节目创新最重要的是观念创新，观念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引进科学技术，引进新的思维，把这些东西用在这个表演上。他说这几年自己和团队做了很多的尝试，像预言2047已经将非遗与科技相结合，让人耳目一新。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